下面的故事是两位英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凯斯格雷和尼基戴森，是由王志庚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麦克米伦世纪童书，21世纪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卡卡超能河马。在大草原上，一条河里住着河马卡卡，它长得又圆又胖。它最好的朋友是红嘴牛椋鸟罗西。这一天，河马卡卡趴在池塘的水里，用两只手托着腮帮子，对站在他背上的牛椋鸟罗西说： 我希望我超级强大。 罗西身上长满绿色的羽毛，翅膀是黑色的，嘴巴尖尖是红色的。他对卡卡说： 我觉得你本来就超级大。 卡卡说： 我的意思是，我想要有超能力。 罗西问： 什么样的超能力？ 超刺激，超神奇，超强大。 罗西飞了起来，停在河马卡卡的鼻子前面。 每个人都有超能力，你只需要发现什么是自己的超能力。 卡卡看着罗西说： 你有什么超能力呢？ 罗西拍着翅膀，他没有落下来，却停在空中。 瞧，我不用腿就能站着，站在空气中。 卡卡爬上岸，抬起了一条后腿，说： 可是我用三条腿都站不住。 刚说完，扑通，他果然趴在了地上。罗西被他扬起的沙子喷了一脸。他转到卡卡后面，看着他的屁股说： 那是因为你的屁股太大了。 可不是，那么大那么重的屁股，就算是三条腿都支撑不住呢。卡卡爬起来，向旁边的树走去。 我走得又慢又有力，算超能力吗？这一招我很擅长。 卡卡走的是够有力的，咣当咣当咣当，吓得旁边的小动物都让开了路。罗西说： 哦，这当然不算。 卡卡爬进了前面的泥坑，然后在泥巴里边打起滚来。 哦，那我在泥巴里打滚算超能力吗？瞧，我滚得可精彩了。 他大大的身体把泥巴弄得到处飞。瞧啊，站在旁边树底下的大象、长颈鹿、斑马、犀牛，还有可怜的罗西身上都沾上了泥巴。 哦，这肯定不算。我说卡卡，你还能做什么？ 卡卡跳起来，带着满身的泥巴跑向旁边的河。 扑通， 他跳进河里，把水花捡起了一大片。 我很会游泳。 啪嗒啪嗒，哗啦哗啦，扑通扑通。罗西说： 啪嗒啪嗒，哗啦哗啦，扑通扑通的游泳，这可算不上超能力。卡卡，飞呢？你尝试过飞吗？ 卡卡走上岸，甩干了身体上的水。 我从来没想过飞这件事。 他抬起两只胳膊，就像是张开翅膀一样。罗西说： 那么试试吧，飞其实很容易。我还是一个鸟蛋的时候，我就会飞了。我想想看，如果你能飞，那 那绝对是超能力。 卡卡想了想，假如自己是一只会飞的河马， 哦，那真是太棒了。 你说的对，如果我会飞，我就要穿上超能披风和超能靴子，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所有人都承认的超能河马了。 罗西兴奋地说， 对对对对对，想学飞，跟我来，现在就开始你的第一节飞行课吧。 罗西带着河马卡卡来到了高高的瀑布边缘， 河马卡卡顺着瀑布旁边的藤爬了好久才爬上去的。 瀑布很高，从这儿向下是一大片水潭。河马卡卡披着神气的金黄色披风，脚上穿着绿色的靴子，他站在瀑布顶端的最边边上，学着罗西的样子拍打着两只手臂， 对，就像这样，像翅膀一样。 然后他开始起跳，从高高的瀑布上面跳下去。 来了， 扑通。哦，这可真倒霉， 瀑布下面的水潭里，一只鳄鱼正打算吃掉两只鸭子。当它张开大大的嘴的时候，从天上突然掉下来一个大大的屁股，砰！河马卡卡的屁股正好砸在鳄鱼的身上。 对不起。 唉， 接下来他们开始上第二堂课。这一次河马卡卡上了岸，爬到了一棵高高的树上，他像鸭子那样嘎嘎地叫着， 嘎嘎。 然后他在罗西的指导下开始起跳，从高高的树上跳下来。 哦，我飞了，嘘，爆。 这一次他的大屁股落在了树底下的犀牛背上，犀牛正跟两只松鼠在聊天，突然之间就觉得背上被重重地砸了一下，他很生气。 卡卡不好意思地说， 对不起。 接下来第三堂课，卡卡爬上了一座陡峭的悬崖， 七只长着黑翅膀、脖子上长着白毛的兀鹫刚刚从悬崖上起飞，准备去抓一只老鼠。 卡卡就学着兀鹫一样咕咕地叫着从悬崖上跳起来了。 咕咕咕咕，我来了，飞了。 扑通， 他正好砸在两只兀鹫的身上， 兀鹫没有抓住老鼠，反而被卡卡的大屁股抓到了， 他们的羽毛飞得满天都是。卡卡不好意思地说， 对不起。 唉，卡卡坐在石头上对罗西说， 我觉得飞不是我的超能力。 罗西站在一块石头上，转过身抬起尾巴用屁股对着卡卡。 哦，也许你说的对，你不擅长飞，不过降落是你的超能力。难道你没发现你每次降落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吗？ 卡卡回答说， 我好像都压到了谁吧。 哎呀，何止是压到了，你的大屁股都把他们压扁了。 什么？我的屁股压扁了他们吗？ 对，你的大屁股把他们压扁了。 可不是吗？鳄鱼全身都打满了绷带， 强壮的犀牛身上踢了好多的橡皮膏。那两只兀鹫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再飞上天空，他们都被大屁股压得受了很重的伤。罗西对卡卡说， 你穿着超能河马装从天空降落的时候，你的超级大屁股真的把他们都压扁了。 卡卡听到这儿眼睛亮了起来， 这么说我有超能力了。 罗西落在卡卡的手掌上，拍着翅膀兴奋地说， 你不是超能河马，你是超能大屁股河马。 对，我就是。 这就是你的超能力，巨大无比的超能力。 卡卡高兴极了，他站起来掀起披风，露出他的屁股，问罗西， 真的很大吗？有多大？ 罗西看着那个巨大的圆圆的河马大屁股，高兴地说， 超级大。 可不是嘛，河马卡卡的屁股超能力真的是超级超级大。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了。 你们的 考试， 到底什么时候才结束啊？ 还有几天呢？ 你们为什么总是给同学出这么奇怪的期末考试问题呀？ 哎呀，昨天我们出的题是吃肉的跟吃草的动物眼睛的位置。 前天你们出的问题是一个长得四不像的动物是谁？ 是。 我想问一下，那你们又出什么奇怪的问题了？ 哎呀，又出问题了。哎，鲸鱼老师出了个问题。 鲸鱼老师？ 是的。 上个学期不是因为鲸鱼老师的宿舍实在是太大了，已经把他给开除了吗？ 哎呀，现在还有场外连线呢。 哦，好吧，他回到海里还继续给你们当老师。 是的是的，无限的教课。他给我们出的题是， 昨天这个鸵鸟老师出的这个题啊很有意思。 我记得是为什么吃肉的动物眼睛是朝前看的，可是吃草的动物呢是一个眼睛朝左边，一个眼睛朝右边。 是的是的。 这个问题到现在咱们也没有想出来呀。 哎呀，真是，我真是没有办法了。现在那个鲸鱼老师又出了一道题。 昨天鸵鸟老师出的那个题非常的有意思，为什么吃草的那些动物眼睛是一个左一个右？那么现在我想向大家提问啊，比如说我们的鲨鱼兄弟那不吃草对不对？ 鲨鱼好像只吃肉吧。 是啊，那他的眼睛为什么也是长在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呢？ 这个问题 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了。 唐耳朵，我真觉得这次期末考试你可能每一个课都不及格呀。哎呦，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能不能帮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呢？ 谢谢各位了。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 幼儿园的时候，家里边的呱呱有一天突然向妈妈提了一个问题。他问妈妈说， 妈妈，你和爸爸结婚的时候为什么不叫我去参加婚礼？ 妈妈笑了笑， 告诉他呀，你那会儿睡着了，所以呢就没有叫你。看来呱呱是听懂了，他点了点头，对妈妈总结地说， 哦，那下次你们结婚一定要叫我呀，我给你们当花童。 早上爸爸送呱呱去幼儿园，妈妈开玩笑地说，哎呦，就剩妈妈自己在家了。结果不到3岁的呱呱跑过来抱着妈妈，对妈妈说， 妈妈别怕，有小狗汪汪队和熊妈妈陪你，我会想你的。 小时候呱呱对千字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他说那个就像咒语一样，妈妈呢就每天带着他学一句咒语，当学到网弹笔短米是几长这句话的时候呢，妈妈解释说，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说不要老是谈论别人的缺点，也不要仗着自己有那么一点本事呢就洋洋得意。嗯，呱呱思考了一会儿，好像听懂了，好像呢又有一些疑惑，他对妈妈提出了一个问题， 那么你们为什么总是说我哪里做的不对呢？ 呱呱有一天放学回家，语重心长地跟妈妈做交流，他对妈妈说， 妈妈，你能再生一只狗狗吗？邻居家有狗狗，我最好的朋友家也有一条狗狗，我也想要。 最近呱呱他们家搬家，呱呱的爸爸手上起了好多个血泡，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抱着呱呱，呱呱看到了爸爸的手，对爸爸说， 爸爸手烂了。 这个时候爸爸一下子就装柔弱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呦，你看看，哎呦，爸爸的手烂了啊，你该怎么办呢？啊，对爸爸说什么呢？爸爸的心里期待呱呱能给他吹吹，或者是拿个创可贴什么的，结果呱呱想了想，对爸爸说， 不要爸爸了，爸爸烂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陆思琪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小酸枣。 秋天的大山里真美，红红的小灯笼到处悬垂，伸手想去摘一只，尖尖的小刺把你护卫，扎一下我不后退，欠起脚来我不累，一个个小酸枣捧在手上，欢喜的我呀笑弯了眼眉，捏起一个小酸枣挡一挡留在嘴边的口水，啊，要是没有点大山的性格，还真尝不到这酸甜的野味。 下面请小军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小酸枣，秋天的大山里真美，红红的小灯笼